有陈克勇弟兄来到我们当中。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陈克勇弟兄来到我们当中。 他已经不是新朋友了， 他都不是新朋友了，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 今天是他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 他是从双城环基督教会那边在做传道。 他是在双城环基督教会那边做传道， 然后很高兴他今天来到这里 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很高兴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 他也是我二十年前的大学同学， 他都是我二十年前大学的同学， 所以神迹的恩典实在是 很完全， 所以神的恩典自己实在很完全， 随时随地做他自己的工作， 随时随地做他自己的工作。 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富足的基督徒。 今天他正道的题目是富足的基督徒。 很感谢神能够平安带领我跟我太太能够与你们一起的崇拜。 好感谢神能够带领我和我太太能够平安的与你们一起崇拜。 也很高兴的能够在这里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神。 也都好高兴能够同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到敬拜神。 礼拜五晚上，过去的礼拜五晚上，我们教会邀请了一个宣教士，就在中国的宣教士来到我们教会分享。 啱啱上个嘅礼拜五，我哋请到一个从外边做宣教士嘅嚟到我哋教会当中分享。 他分享了很多关于他在中国的侍奉，他的工作。 佢分享好多关于佢喺中国嘅侍奉。 有一件事这个我听了他的分享以后，就是说有一件事令我很吃惊的。 有一件事让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吃惊的， 也引起我的注意， 也都引起我的注意， 就是关于在中国乡下地方他们的生活的情形， 就是关于在中国大陆他们乡下生活的情况。 他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尤其是在乡下郊外的这个家庭，他们每一年的收入大概是3000到4000人民币。 就是在乡下住的一些农民，他们每年的收入大概3000到4000的人民币。 所以呢，一年3000到4000人民币就等于我们这边的大概美金370块钱左右。 3000到4000的人民币大概相等于这里的370元美金。 所以他们的家庭的话，生活每一天大概用大概只有1块多钱的钱来供养他们的生活。 所以他们生活大概每天就花费了美金1元左右来到过去的生活。 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也 听到这个我也看到这个有几个基督教的机构他们这样子的报道， 也都看到几个基督教的一些报道 尤其是这个 World Vision， 特别是这个 World Vision， 那告诉我们30块钱一个月就能够足够来支持在印度的一个小孩。 他说大概美金30元可以支持印度一个小哥， 每一个月35块钱就能够来足够支持一个在非洲 Kenya 的一个小孩， 每个月大概35元能够支持非洲 Kenya 一个小哥。 我们住在美国，我们是过着一个很舒适的生活， 我们住在美国是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 我们很多都是从这个亚洲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为了求学， 我们很多都从亚洲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求学。 我们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我们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夫妻都如果是在大学毕业的话，生活应该是过得都蛮舒适的。 如果夫妻都是大学毕业，生活都应该觉得挺舒服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些报道，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些报道， 他说我们在北美的人的话，一般来说可以说是富足的人，是有钱人。 他说我们在美国一般的人都是认同是富足的人。 这他是用这个整个世界来做一个比喻哈。 他是用这个世界做一个比喻。 那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去采访一个从在中国乡下的孩子，或者在非洲乡下的孩子，关于什么是每一天必需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回答呢？ 假如今天我们去采访一个从中国乡下的一个农村的小哥， 或者向非洲嘅一个嘅部落嘅一个细路哥，你问下佢每日嘅需要最需要嘅系咩嘢咧？ 我想在他脑海里面，他只是想，如果我有一个家，然后有一座屋顶，然后有四个墙。 佢可能脑海里面想到嘅就系要有一个家，有四幅墙，有个屋顶。 如果我有一些的衣服， 如果我有啲嘅衣服， 如果幸运的话，我一天有的三餐的吃的话，那就是我每一天的需要了。 如果幸运嘅话，每日有三餐食，呢、这个呢就算系幸运噶啦。 其他大概都是享受， 其他都系算系享受。 也根据这个世界银行的报道，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口大概有60亿。 根据这个世界银行报道，这个世界人口有60亿， 有一半的人他们生活呢就在这个费用大概 只有一两块钱美金的费用， 大概人口有一半呢，他们生活费用每日都是有一两蚊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今天所要跟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是富足的基督徒， 什么是一个富足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不可以拥有很多的钱财而过一个基督徒的见证生活呢？ 我们可不可以拥有很多的钱财也都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 钱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很直接的关系， 钱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口袋里面都带着钱， 今天我们口袋里面都带着钱， 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天所看到的是钱，我们所想的是钱，我们有时候也会梦着赚钱。 我们所摸到的钱，看见的钱，甚至无法梦都想起钱。 圣经教导我们关于钱财的非常的多。 圣经教导我们关于钱财的非常之多。 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就觉得很难听。 今日嘅信息可能对我哋一啲人嚟讲好难听。 对我来说，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也是一个挑战。 对我嚟讲，当我准备呢篇信息嘅时候，亦都对我嚟成为一个挑战。 因为我也是活在我们北美这种的物质丰富的社会的环境底下。 因为我自己亦都活在呢个北美一个物质丰富嘅社会里面。 所以今天的信息不只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也是对我的一个教导。 所以今天的信息不是单单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也都对我来说是对我的教导。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富足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可以避免神的审判而得到神的恩惠。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的一个富足的基督徒，怎样能够避免神的审判？ 如何可以避免神的审判而得到神的恩惠？ 怎样如何避免神的审判能够得到神的恩惠？ 雅各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确定三件事情。 雅各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确定三件事情。 第一件的是，我们要确定不要让金钱财物成为我心中的神。 第一件事要确定的就是要让金钱不要成为心中的神。 金银财宝物质非常有吸引力， 金银财宝很有吸引力， 那我们一旦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被它吸引，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会被它吸引， 那成为一个大富翁， 成为一个大富翁， 成为大富翁是好的， 成为大富翁是好的， 可是呢，我们被他吸引以后，如果我们一心一意只知道赚钱，只知道这个收集财产， 如果我们被吸引之后，我们心中只是知道赚钱，怎样来到收集财产， 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那因为他的吸引力太大了，我们通常想要的不够，要的越来越多， 我们吸引力太大的时候，我们所要的不够，想要的也都越来越多。 心里面只想到这些物质的事情， 心里面只想到这些物质的事情， 会 引我们，就是说离开神， 会吸引我们来到离开神， 使我们的心也能够，就是说开始有这个贪婪， 让我们的心都开始有贪婪。 我们记得那个，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那里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财宝在那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 因为在马太福音第 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嗰度话，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 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那里也讲到说，这个贪婪呢，即以拜偶像一样。 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如果讲到话，贪婪就相等于拜偶像。 这个不是一夜之间开始， 这个不是一日之间的开始。 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财宝在哪里，我们心也都在哪里。 神创造我们有一双手， 神创造我们有一双手， 让我们双手都能够抓一些东西， 让我们双手都可以捉一些东西。 但是因为财物的吸引力太大， 但因为财物的吸引力太大，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的时候， 我们不断的继续的在抓，在寻找， 我们不断的去捉，不断去寻找。 那我们双手满了， 我们双手满了， 然后我们就发明了有口袋， 我们就发明有口袋。 那越来越多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累积下来， 越来越多的时候将这些累积下来。 所以呢，当我们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 很容易的就转移这些东西上面， 我们就很容易转移到这些东西上面。 那我们所看到的，所追求的， 我们所看见的，所追求的， 就是这些这些的财物， 就是这些的财物。 神给我们祝福， 神给我们祝福， 让我们在世上能够过着一个安顿舒适的生活， 让我们在世上过一个安顿舒适的生活。 很可惜， 好可惜， 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来打理神所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时时花很多时间打理神给我们的祝福， 来享神所给我们祝福， 来到享神所给我们的祝福。 而这些东西呢，就取代了那赐祝福的神， 这些呢就取代了赐祝福的神。 第二节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 第二节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 财物坏了， 财物坏了， 也被虫子咬了， 也都被虫子咬了， 都长了锈， 都生了锈。 这告诉我们，这些财物是不能够存到永远， 告诉我们这些财物是不能够存到永远。 我们也知道金跟银的话是不容易坏的， 我们知道金和银都不容易坏的， 可是在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这些金和银都长了锈。 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金和银都生了锈。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提醒， 这个一个很强烈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我们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 让我们知道世上我们所有的都是暂时，都是会过去的。 那想一想，在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你忘记了把一盒的冰淇淋摆在车房里面。 然后想象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将盒的冰淇淋雪条摆在一个车房的里面。 不到10-15分钟，你去看的时候就变成一团的水。 不到十五分钟，我们看的时候就变成一团水。 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这些暂时的物质的东西， 这些暂时物质的东西 是不能够来代替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来代替我们的生命， 不能代替我们的家庭， 不能够代替我们的家庭， 不能够代替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神， 不能够代替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神。 第一节那里这样说，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第一节话俾佢听，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然后第三节又那里提醒我们，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刺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第三节佢话俾佢听，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苦难临到，还有如同火烧，这些都是指着神的审判。 苦难临到同埋如同火烧，呢度都系指到系神嘅审判。 神要告诉世上的人，如果你们只是在世上过着追求生活的这些的物质的东西，离弃了这个寻求神，神有一天的话，他会把审判降临到我们当中。 神要话俾佢听，就如果我哋只系去追求呢啲享受嘅嘢，忘记咗神，将来一日神嘅审判会临到。 神不是不要我们享受， 神唔要我哋享受， 乃是神知道，当人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时候， 但神知道，当人选择佢自己道路嘅时候， 人就会遇到很多的苦难， 人就会遇到好多苦难， 家庭的问题， 家庭嘅问题， 社会的问题， 社会嘅问题， 国家的问题， 国家嘅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恩惠，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恩惠，神的祝福， 那我们就要寻求神所喜悦的， 我们就要寻求神所喜悦的。 我们若要避免神的审判， 如果我们要避免神的审判， 那我们就不要追求这个物质的东西，就好像这是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追求物质的东西，好像这个是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雅各书再告诉我们， 雅各书再告诉我们听， 我们要确定我们所得来的财物是用正当手段和诚实的方法所获得的。 我们要决定我们得来的财物是用正确的手法，是正当得来的。 第四节那里这样说， 第四节这样说，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这个财物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享受， 这个财物带给我们很多的享受。 同样的，财物也可能成为一个武器，使我们能够用来逼迫那些贫穷、那些无辜的人。 同样的，金钱可以来到成为一样武器，去逼迫一些贫穷困苦的人。 那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这种的情形。 我们在学校里面、公司里面或者社会里面，时时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神是富足人的神，我们神也是贫穷人的神。 我们的神是富足的人的神，也都是贫穷人的神。 神不会让贫穷无辜的人受苦而不去照顾他们。 神不会让一些贫穷无辜的人受苦，不去照顾他们。 我们记得，如果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情况，还有他们的情形。 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生活情况。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到埃及人的这个逼迫。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受埃及人的逼迫， 他们常常祷告神，神啊，你将到什么时候来差遣一个人来拯救我们呢？ 他们时时求问神，就是神啊，你什么时候差遣一个人来拯救我们呢？ 神兴起的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入神所应许之地。 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所应许的地方。 同样的，今天神也会听那些无辜人的声音。 同样的，今天神会听一些无辜人的声音。 神会照顾他们，神会听他们的呼求。 神会照顾他们，神会听他们的呼求。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有怜悯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有怜悯的神。 所以对我们富足的人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肠。 对于我们富足的人，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肠。 所以礼拜晚上那宣教士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大城市里面做一些培训的工作。 所以星期五这个宣教师跟我们分享，他说在中国沿海的地方做一些宣教工作。 在上海，在北京。 在上海，在北京。 他说这个最近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也是过去很多年的，很多从乡下来的民工到城市里面来打工。 最近有些现象，就是从乡下出来的一些民工到到城市去找工作。 这些人真的是在乡下过着很贫穷的这个生活，他们想在城市里面能够赚一点钱，能够寄回家。 这些在乡下出来的人，他们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希望可以出城市里面赚一些钱寄回去。 但是所听见的，他们在城市里面也不见得这个好的多少。 但听讲话，他们出到城市的时候，也都不见得他们过得很好。 反而比他们在乡下的生活更苦。 反而比他们在乡下的生活更苦。 因为在城市里面生活会很高。 因为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很高。 他们这个来到城市里面的话，很多都是做劳工的。 他们来到城市里面都是做劳工的。 做建筑的。 做建筑的。 城市的人瞧不起他们。 城市的人看不起他们。 政府想帮助他们，可是很多时候这个帮助也没有能够完全的能够达到他们。 政府想帮助他们，但这个帮助也都不能够完全达到他们。 最可悲的就是有一些在城市里面的一些商家、建筑家，他们聘请了这些民工来建物。 更可悲的就是在城市里面的这些 商人、建筑家请了这些工人， 欠了这些很多的民工很多的工资， 欠了这些很多的民工的工资。 有一些到甚至到欠了一年的工资， 甚至没有些欠他们一年的工资。 这些民工呢，已经过了很苦的生活。 这些民工已经过了很苦的生活， 收不到工资，他们就不能有钱寄回家。 收不到工资，他们就没钱寄回去。 活在那种虐待、受逼迫的那种环境底下。 活在一个被虐待、受苦的环境里面。 那也常听到，就是有些工人就跟老板吵架。 就听到话有些工人同老板吵架。 甚至从他们所在工作的那个楼跳下来。 甚至冇从我哋工作嘅高楼上面跳落嚟。 所以当我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觉得心里面很难过。 所以听到呢啲消息嘅时候，心里面好难过。 神教导我们人，我们要对其他人有这个尊重。 神教导我哋对其他人要尊重， 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人系神所创造嘅 人。是因为有威严，这个是有尊严，是因为神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 人有尊严嘅，因为人系按照神嘅形象做嘅。 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里面第四节那里讲到的工人。 我哋再嚟睇圣经里面呢度第四节讲嘅工人。 在当时候这个第四季的时候，那些工人是每一天做工的话，他们就是在做工完毕了以后，就是得他们的工价。 当时的工人，他就每一天工作之后呢，就收到他的工价。 所以呢，他们所得到的工价的话，他们是用来供养他们的家庭的需要。 他们得到这个工价呢，就来到供养他们家庭的需要。 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这富足的人的话， 就借用他们的这个财富，这个来欺压这些工人，就说不给他们啊、薪水。 呢、这个圣经记载，呢啲财富人咧借住权力嚟到欺压呢啲穷人，唔俾佢哋工价。 圣经所描述的是两千年前这个背景。 圣经所描述嘅系两千年前嘅背景。 很可惜，今天我们仍然还是看到这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 但可惜嘅，今日我哋仍然睇到呢啲事情发生喺我哋周围。 那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严重， 有啲可能唔系咁严重。 可是呢，对我们富足的人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 但对于我哋富足嘅人，我哋要知道神嘅心意。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那我们对人有一个怜悯的心， 对人有一个怜悯嘅心。 那我们不只是顾着我们自己啊的利益，我们也要想到别人。 我哋唔单顾到我哋自己利益，亦都要想到别人。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但我哋应该点样做呢？ 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很多啊，可能在求学当中， 我当中可能好多求学当中， 有一些已经啊开始出来做事， 有啲可能已经开始出来做事， 也做得蛮高的职位， 亦都做到满几高嘅职位。 如果神把你摆在一个啊、有权力有影响力的啊、这个工作里面， 如果神将你摆一个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一个工作上面， 或者是啊、能够做决定的一些的社团里面， 或者可以做决定一啲嘅社团里面 啊、对社会有影响的，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在我们生活里面成为他的见证。 求神帮助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可以在那里能够为他作见证。 我们不只是单单顾虑到我们自己、要累积钱财，我们也要想到说为我们、工作的那些为我们带来财富的那些、工人。 我们不单单只想到我们自己累积钱财，也都想念到那些帮助我们带来钱财的工人， 使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影响能够让世人能够见到神的爱，神的公义跟怜悯。 让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做的能够给人看见神的是公义的，有怜悯的。 雅各书也继续的、就是说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怎么样对待一些人。 雅各书继续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来对待其他人。 那对我们自己的态度，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而对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又要怎样处理呢？ 雅各书这样子的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人生的目的是超越世上的享美福好宴乐。 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要超过在世上享乐喜乐。 所以在第五节那里这样子讲，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 所以第五节讲话，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 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 当宰杀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就不能够有过做一个快乐的生活吗？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不可以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呢？ 在这里我们想要学习的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我们能不能做。 这里我们要讲的不是可以不可以，我能不能做。 当神给我们有钱财上面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觉到内疚，说基督徒不应该发财。 所以神给我们有钱财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觉得内疚，我们可以去发财。 可是在这里圣经要提醒我们，要警告我们。 但圣经这里要提醒我们，警告我们， 我们人生的目的不只是想世上所有一切的美福，然后来使我们自己过着一个宴乐的生活。 我们人生目标不是要让我们在世上面单单去享美福来到好宴乐。 如果我们第四节的话，我们把这两个字摆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个问题出现。 如果将第四节这两个字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现象。 那也有带着一个 这个道德堕落的一种的现象， 亦都一个带住道德堕落嘅现象。 这都是钱财所带来的引诱，带来的后果。 这个系钱财带来嘅引诱同埋后果。 那一个人如果活在罪恶当中， 一个人活喺罪恶当中， 只想到满足自己的欲望， 只系想满足自己愿望。 神的审判将有一天会临到， 神的审判有一天会临到。 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开始做一步一步的话，我们会进入到贪婪，进入到自私，然后呢，最终的话，我们就活在这世上没有神。 我们就会慢慢一步进入贪婪，进入自私，最后呢，我们心中没有神。 所以雅各书在这里，他是用一个方法，就是用警告的方法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过做一个富足的生活。 所以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有一个警告我们的，来到提醒我们怎样过一个生活。 第五节那里讲到当宰杀的日子， 要讲第五节当宰杀的日子， 这日子会来到，这日子就是这个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日子。 这个日子将会来到，这个日子就是神要审判世界的日子。 所以当神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盼望能够见到神？神说你是忠心又善良的仆人呢？ 所以神再来的时候，神是不是会说我们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 我们是不是愿意以看到神的荣耀，与神分享他的荣耀？ 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同神分享他的荣耀呢？ 那我们活在这个北美过着一个很舒适的生活， 我们活在北美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 很多这个有一些有一些事情可以帮助提醒我们， 有些事情可以帮助提醒我们。 例如呢，我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讲关于这个 Quaker Oak 啊，这个白发的老人的故事。 今天我要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就是 Quaker Oak 就是这个白发老人的故事。 这个 Quaker Oak 的这个创办人呢，他的父母亲都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Quaker Oak 的这个创办人，他的父母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这是在传的一本杂志上面看到他的故事。 我在很全那个杂志里面看到他的故事。 他的父母亲很爱神， 他的父母亲很爱神， 也非常富有， 也都很富有。 他们很敬畏神。他们有一天呢，那个先生就告诉太太说， 他们很敬畏神。有一天先生告诉太太听， 我们现在拥有的财物呢，能够供养至少三代还有余。 我们现在有的财产最少可以供养三代还是有余。 然后他说，他们就在想，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成为神的好管家。 他们就想我们怎么好好的成为神的好管家， 不让这些金钱成为我们孩子我们子孙的绊脚石， 不要让这些钱财成为我们子孙下一代的绊脚石。 所以他在这里他就为孩子们立下了两个榜样。 他在这里就为孩子们立下两个的榜样。 第一就是以耶稣为他们忠心的生命的见证。 第一个呢，是以耶稣为他们生命忠心的榜样， 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把主当作他们的主， 以致让他们儿子儿女们可以将主成为他们的主。 第二个见证呢？ 第二个见证呢？ 就是让孩子能够学习把他们有的能够分给那些有需要，或者是用来做神的工作。 或者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儿女们可以学习将他们有的分享给一些没有的，来做神的工作。 所以这个那个 Quaker Oak 的这个创办人也是也创办人，然后他就从他父母那里学习到这两个好的榜样。 所以 Quaker Oak 这个创办人就从他父母身上学习到这个两个的榜样。 所以当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 所以当他还没离开世界以前 他就设立了一个信托就是 Trust。 他就设立一个信托基金，就这个 Trust， 就是这基金的名字是叫 Crowell Trust。 这个基金名字叫 Crowell Trust。 他把的钱奉献在这个基金上面。 他将钱奉献在这个基金上面。 啊，为了让一些基督教的机构能够把福音传给世上的人。 就让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可以将福音传到世上。 能够来啊帮助神的啊国度的扩展。 能够帮助神的国度的扩展。 一个这样有钱的人。 咁样一个咁有钱嘅人。 有这样美好的见证。 有咁好美好的见证。 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榜样。 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榜样。 不只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把荣耀啊归给神。 不单止成为我们的榜样，也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呢，拥有财富不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拥有财富不是不对的事情。 可是，在我们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对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在我们的财务， 所以求神帮助，俾我哋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点样嚟到睇我哋嘅财物， 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不只是在灵里面的富足，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面也没缺乏， 亦都让我哋喺世上面生活能够过一个富足嘅生活，唔单止生活上面系冇缺乏。 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使世人看的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让世人看见可以认出我们的主。 我要让大家有一分钟的时间来能够来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的信息。 我想给大家一分钟时间来思想今天我们这个的信息。 今天圣灵如果在你心里面啊动工，告诉你， 假如今日圣灵喺你心里面动工，话俾你听， 那有一些事情我需要真的需要改变的， 有啲事情我真系需要改变嘅。 我们可以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哋可以低头嚟做一个祈祷。 那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 有啲问题，我哋可以问我哋自己。 那我今天在做的。啊，每一位，我们所追求的，是不是让我们能够更亲近神呢？还是让我们能更远离神？ 今日在座我哋每一个所追求嘅，系让我哋更加亲近神嘅，因为让我哋远离神嘅嘢咧。 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追求到了，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东西。 或者我哋已经系追求到嘅，拥有咗好多嘢。 这些东西是不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安全？ 呢啲嘢系咪带俾我哋好多嘅安全？ 让我们这个往往的都是依靠我们这些东西而不依靠神。 系咪好？往往嘅让我哋依靠呢啲嘢，唔去依靠我哋嘅神。 或许我们的财务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挂虑。 或者是不是这些财富带给我们很多的挂虑， 或许这些财务引我们试探我们犯罪， 或者是不是这些财富试探我们引诱我们去犯罪。 神给我们生活那么丰盛，让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 神让我们生活这么丰盛，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围需要的人呢？ 或许我们过得太舒适，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我们只顾到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过得太舒适，我们看不到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只看到自己。 我们看到世界发生了很多的灾难， 我们看到世上发生这么多的灾难， 很多的需要， 很多的需要。 神是否有没有向你说？ 神有没有向你这么说？ 他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 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 让神的爱能够借助你来带给世上的人， 让神的爱藉着你带给世上的人。 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那教导的工作。 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教导的工作。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 神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 能够更像他儿子的形象。 能够更像他儿子的形象。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离开天上一切的荣华。 他离开天上一切的荣华。 原本是有神的形象。 原本是有神的形象。 可是他牺牲一切。 但是他牺牲一切。 为了要把那最宝贵最美好的救恩的礼物赐给我们。 他将最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 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要继续的传到世上每一个人。 神的祝福，神的恩典要继续传到世界每一个人。 天父，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来向你感谢。 天父，我们为着你的话语向你感谢。 主啊，我们知道你造我们，主啊，你是要我们享受神你的创造。 神，你让我们能够享受你所创造的。 神啊，你是要我们来享受神你自己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 神啊，你要我们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神，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活在罪恶当中。 神啊，我们继续活在罪恶当中。 这罪却使我们与神你隔绝。 因为让我们与神的隔绝。 神，很多时候因为是我们的罪的缘故，主啊，我们就不能够看到神你那完全美善的旨意。 有时因为这个罪，让我们不能够看见你完全美好的旨意。 主，虽然我们拥有的一切， 虽然我们拥有一切， 我们却是只是单单顾虑到我们自己的需要。 但是我们却是只顾虑到我们自己的需要。 神啊，求主你自己来天天教导我们。 神啊，求你继续天天的教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在神你自己的恩典当中。 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让你的恩典也能够临到这个世上每一个人的当中。 要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世上每个人当中。 使我们不只是听到，也能够活出神你的道来。 因为不单止听到，也能够活出神你的道来。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阿们。